这样飞过，拥抱不能太久，再见请别说，眼泪就要坠落，牵着你的手，转身后不再困惑。난타는그순간부터숨을쉴수가없죠이렇게가슴이아픈데그대떠나가지마라내곁에영원할수있도록그대여내게내게내게제발 come back to me 이렇게이렇게이렇게또무너져가는나를봐그대여내곁에영원히머물러줘요이렇게또눈물을흘려봐도이제그대는나의여자가아닌걸